朝鲜的金华贸易会社新景点制了文秀牌天然水净水器，这是一个能够净化出无菌天然水的净水器，分为携带式、家庭用和公用净水器。该净水器根本不用动力，也能把江水、湖水和雨水等水类净化成连带度为5到6的少分子水，而且其水类的物理化学结构没有任何变化，无菌率达到 99.9%， 结果有助于人民经常饮用干净水。